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，敬请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踩着不变